向我们颁布了。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熟悉的经文，来看看对我们特别眼前即将要出去职谈这样的时刻，这样的一段经文对我们无论是出去的弟兄姐妹还是留在母堂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启发，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使命人生，就是我们活在世上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意义。我都记得很小，我估计每个人读小学的时候老师都会问你，你将来要做什么，长大了要做什么。所以我想每个人写作文都会写，我也告诉你们很多次了，我想做火车司机。那这些都是受老师的引导，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工作，对将来，对这个社会，对国家，对人群有益处。年轻的人都会受激励，要做一个社会上有贡献有价值，对大一点说对人类，小一点说对人群有用的人。那我们信耶稣以后，我想我们的价值观会被更新，不停留在对人群有益处。我们的信仰要超越只是对他人有益处。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活在世上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用四个字的话是荣神益人。我们还是要对人群有益处，不是说信了神以后对去伤害别人，荣耀神，对他人有益处。所以我们对他人有益处这件事情是在荣耀神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整体的价值观当中来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如果做一些慈善的事业，某些事情可能动机不纯了，或者带来某些东西不对，不荣耀神了，我们可能就会停止。但是我们因着荣耀神，后面再做义人的事情，就将荣耀归给神了。所以有人说，人生有两个很重要的时刻。他说，人生很最重要的两个时刻，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有两天最重要，出生的那一天，还有你明白过来为什么出生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是谁讲的。出生的那天，我们重要到一个地步，都要过什么？生日吧。我们家不太过生日，因为我们家很极端。以前我爸爸说，我们家只过耶稣的生日，但是他也不知道耶稣哪一天生日。我们家只过圣诞节，孩子的生日不过。那我妈妈呢，就不忍心，就给我煮面条跟鸡蛋，偷偷的给我吃，这样。生日很重要，你纪念生日有的时候都搞错了，以为纪念你自己的出生了。生日应该纪念谁？妈妈。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参加一个弟兄的生日，他妈妈也在场，没人理他妈妈，我就觉得那天不太对，他妈妈在场了，香港过来，刚好住在一起啊，他儿子生日我们要庆祝啊，他妈妈这边他走来走去他帮忙啊，没人理他妈妈，不是不尊重妈妈，那些生日都集中在他身上。我后来觉得不太对哦，我说生日那天受苦的是谁啊？啊，你虽然哭了啊的一声，但是你不一定你还知道很苦，你说我哭了，你哭了你还是为了呼吸通畅，对吧？但是受苦，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啊，受苦日啊。所以出生很重要，所以大家都纪念。但是有一天常常被人忘记的，就是你明白过来为什么活在世上，这一天常常被人忘记。那其他宗教里面称为开悟，明白过来，哎呀，我觉悟一些事情。但是基督徒来说，明白过来，我虽然蒙恩得救了，我在世上到底为什么活着？我记得救恩对我很多益处当中有一样是非常根本性对我人生方向的改变，使得这种改变使我不会再回到无神论那个思想的框架里面。我在没有信神以前，有些人已经知道很喜欢思考，学数学，喜欢哲学这些东西。但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读哲学，读的都是一些读错了哲学，被引导了哲学。我们看了很多是无神论的哲学，但是更是在80年代初翻译了很多西方的文献到哲学的名著到中国来。我在80年代初进入大学校园，哇，如饥似渴，在那里像海绵吸水一样，什么都看。看的是什么呢？尼采、叔本华的书。啊，你们稍微读一点尼采、叔本华的书，就知道那里很绝望了。我刚好就读了这些书，读完以后发现，哎呀，再加上后来读萨特，那更绝望了。 那读到那里就是人活着，后来萨特有一句话一直记在我心里，读完后就忘不了，他说死亡剥夺你人生一切的意义。哎呀，我觉得这太对了，我在下午说你走来走去就觉得这话真是太对了，死亡以后你什么都没有意义了，那你发明几个定理有什么用呢？你被人，你自然你自己会死掉，没人羡慕你了，连看你定理的人，为你自豪的人都会死掉了。好像我想到这里，看到坟墓心里就发抖，就看到看见坟墓我就想有一天都躺在这里。所以救恩对我最大的一个益处，其中之一，最大的益处之一，就是让我看见原来死亡，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不但为我死爱我，他还为我复活超越了死亡。所以我发现今生并不是结束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以前最大的一个感到虚无的事情就是人死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并不是说被人恨了被人打，死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我那时候一想到这里就觉得很颤栗，就觉得人今生的一切的努力都没有意义。我非常感谢神，救恩在我身上有很多的果效，其中一样让我回到不可能再回到那种绝望的无神论的那种观念里面去了。因为在那里真的你越深刻 越清醒的无神论者你越痛苦，只有糊里糊涂的无神论者他才不痛苦。我以前写过一个见证说，你 越是很坚定的无神论者你越绝望。所以我看到无神论者不绝望的无神论者，我觉得这些无神论者有问题了。你们都没反应啊，你们没碰过这种啊，我碰过不多 很绝望的无神论者知道吧。前不久我跟一个朋友散步，我们出去 outing 啊，是同时代的人。我昨天在长青团契也分享一点点，我感到很震惊的是，我同时代的人在30年前他也非常激进非常热心要传播民主的思想，他甚至比同辈就更加激进，但是30年过后他成为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于是他讲一些言论让我很震惊，他说要理解那些在权单位的人，在权势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要按照你们今天这种好像很民主很西方的思想。这些话可以这样讲，但是已经完全用权力和地位和既得利益来代替真理的时候，我感到很震惊啊！这是我同时代的人，而且比我更加积极更加先进去思考那些民主思想对社会有益处的事情，结果到了30年后他得到了极大的利益以后，他整个言论都改变了，而且我发现那个言论是进到他内心的深处，让我感到很悲哀。这是我同时代中间让我敬仰羡慕的人，最后会变成因为利益使他失去了当年对真理的追求。所以我想起啊，齐克国郭开格尔曾经他在大学时代的时候，他要寻找一样真理使他可以为之生为之死，那就是他终极的人生的方向。今天耶稣在耶稣升天之前，他不但救赎我们这些人啊，你将来可以进入天堂里面跟我永世在一起，没有了，耶稣没有停留在这里，耶稣乃是给这些还要地上存留生活的门徒给他一个使命。请问耶稣不给我们使命，他有没有办法救人？有没有办法啊？没反应。有，他不需要我们的。很多人以为说我很重要啊，耶稣需要我，有些祷告我不太阿闷的，他说主啊你需要我们去推行大使命，人们需要主啊，人们不是需要我们的，主没有需要我们啊，这个需要意思就是没我们不行啊，主不需要我们。但是为什么还要我们把使命还要给我们呢？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为什么给我们使命？他既然不需要我们，他发一句话很多人都可以悔改了。他无名二鱼的时候要不要我们？不需要嘛，对不对？无名二鱼就让他，你问腓力，你给他们吃，考验腓力的并不是需要腓力，主有这个能力来喂饱5000人，主有这个能力来拯救全人类，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却邀请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进入他施行救恩的历史的这个整个这个救赎的过程里面，他邀请我们进入，原是帮助我们能够参与到中间去，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能够 借着他的拯救，我们参与在中间，发现原来我也可以与主同工，这是一件极大的荣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宣教士祷告，我们出去职堂都不要当作重担，我们跟人传福音都不要当作重担。大家可能跟我认识我久的人就知道，如果我那里在教会服侍一样东西你拒绝的时候，我会什么样反应？我会不高兴吗？认识我比较久的人，我会不会不高兴？不会。我一般什么反应你知道？没问题啊，因为你不是帮助我。如果我家房子坏了请你修理，你不帮忙我会不高兴的，对吧？你是帮助我的，但是请你在教会里服侍司琴服侍这个，你要不服侍的时候不是帮助我，千万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也没不高兴。所以弟兄姊妹一说，牧师啊，我这个太忙，我现在没体力，哎，我家里修房子很忙，我不能做，我都是没关系，没关系，我都是告诉你们没有关系的。下回我要是不是讲没关系，你就马上提醒我，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不是邀请你替哪个人做事，乃是这个邀请在那里是为主做的。弟兄姊妹，我们职堂也是一样，像祭坛一样摆在那里，你愿意去的，尤其是住在那一片，弟兄姊妹，如果你不住在那边也去了，就更欢迎了。去那里去职堂是实践大使命去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基督徒人生里面，人生使命里面不可以忘记的是主的大使命。虽然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一起来思想大使命里面背景。我们来看前面的背景，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十六十七节是一个背景，是一个门徒犹大已经散掉死了，只剩下十一个，是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耶稣借着天使告诉他们说，他在他们之前要到加利利去复活以后，所以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这是背景。那解经家们告诉我们，十七节里面他们可能不只包括十一个人，可能还有别人，我们不管多少，但是这地方是看见这些人相信耶稣给他约定说要到加利利去，耶稣都死了，但是中间十一个人绝大部分有人还多次看到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些人知道耶稣到那里去约见这个事情一定会实现，他们就去加利利，虽然不知道具体哪一座山，可能是橄榄山，他们以前常常在那里聚集，在那里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他们真的是要拜耶稣，然而还有疑惑。疑惑什么呢？大家知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其实长相貌跟当年被处死的时候不太一样了，还是耶稣，但是好像以前很憔悴，很那个，跟后来荣耀的复活的耶稣，他们有一点点疑惑，很可能说哇，是这个耶稣吗？但是他们拜他，他们拜他。大家知道在加利利海边约翰二十一章里面，他们是远处远远的看见耶稣，这之间疑惑非常真实的记载，马太记载这件事情没有美化当年这些好像要轰轰烈烈要出去做一番事业的这些门徒，他们把当年他们那种疑惑里面不确定感都写得很清楚，这个对我们今天去实践大使命也是很大的安慰的。我们有许多人，我们大概有五分之二的人要出去职堂，我们以前以为只要三分之一就够了，现在有五分之二出去。那有些弟兄姊妹会不会有疑惑呢？有担心呢？有没有？都没有。那我就说我有，我跟你讲，我跟师母我们很多担心了。哎呀，去哪里啊？地方在哪里啊？啊，这地点离弟兄姊妹哪都近一点，这个近的地方又刚好不一定能找得到地方。我跟一个弟兄，我们村里弟兄打电话到处找，啊，到处被拒绝，拒绝完两个回来，哎呀，怎么都不好找啊？再祷告，祷告再出去打电话又被拒绝，再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哎，怎么会这次祷告怎么都没有开路呢？我们真的是有很低沉的时候了，这些细节没有跟你们都讲，但是心里没有疑惑这个职堂的这个方向，我就疑惑过，是不是这个时间不刚好啊？是不是太早了？弟兄姊妹还不够成熟了，就想了好多。神呢还没开路，你看空间没预备，环境没印证，我们也不能走。我们问了好多疑惑的事情，师母也跟我说：“哎，你会不会你自己一头热啊？”啊，我想对哦， 我也讲，师母说问题，我多半都会想想是不是有这个毛病。我这个人想的不多，师母想的很细，我就想会不会我一头热。感谢主，这一路上我们不是一群刚强的人，都在快要直谈进行了，我们还有很多疑惑，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我看到大使命的时候得到很大的安慰，主将伟大的大使命托付给颁布给这批人的时候，这批人不是世界上认为的强人了，他是一群很普通的人，加利利的渔夫，一些当年也可能像分流党西门，可能是很激进的革命分子，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一些人。但是耶稣呼召他，他还有疑虑，还有疑惑，大使命就颁布给这群有残缺不甘强，这群但是愿意出去的人。今天诗歌非常好，我在礼拜五听到一个姐妹带着诗歌的时候，我就想我没看崇拜礼拜天的诗歌，我就想哇，礼拜天要是唱这首诗歌来激励我们多好，不知道有没有激励到你啊？起码激励到我了，我唱了第二首的时候热血沸腾了。我希望不只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热血沸腾，差遣我们出去，洁净我们内心邪情私欲，跟主说我愿意为你去，不是我能够，我已经预备好了，不是已经我没有疑惑了，坚定了刚强了，是我一个心智，主啊，我愿意为你去。但愿这样的诗歌能够成为出去的弟兄姊妹和用祷告来拖住我们出去的弟兄姊妹同样的一个心智，是我们不完全，我们有疑惑，我们有残缺，我们很软弱，我们也不是很大的教会，连国语堂总共才120人，120人，我们不是那种已经几千人的教会。但是神使用我们这些残缺不堪的人，软弱不堪的人，连你们的牧者也一样，我们出去。你不知道师母跟我祷告的时候有多次，连今天早上在早祷会里面还看到说自己非常的软弱，自己的不配，在职场这件事情上常常这样的，跟我思考也是一样，在这里公开祷告也是一样，没有伪装我们有多么刚强，我们有多么勇敢。但是就是跟大家讲，我们家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但是领受到跟教会的长老执事领受到这个意向的时候，我们没有犹豫，我们虽然仍然有疑惑，但是仍然要出去，没有犹豫就是我们愿意往前走，但是不能说我们都完美了。我们来看看大使命里面这样的背景，那三个方面，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三个方面哈。18节里面，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大使命的开始是看到他的权柄 ，authority， 他的权柄。有的翻译成 power 也好，但是一个 authority， 是权柄授予耶稣基督，这赐给他是天父赐给耶稣的。请问大使命为什么需要耶稣这么大的授权他来颁布大使命呢？大使命去哪里？大使命不是去其他的华人那里，大使命要到普天下去。在马可福音16章里面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往普天下去的。那耶稣基督如果只是一方神圣的话，再请问你心里有没有底？耶稣只是华人的神，然后你要差我去犹太人中间，哎，等一下，你管不着犹太人了，犹太人有犹太人的神了，会不会？耶稣如果只是一方神圣，他就不能够差派我们往普天下去，到万民那里去了。所以大使命的逻辑非常清楚，神知道，耶稣知道使命是往普天下去，天下万国万民中间去，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的权柄是统管宇宙万有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了。所以当弟兄姊妹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是蒙一位具备宇宙性权柄的耶稣基督差派的。我们在这里很少提这个词哈，因为国内某些地方教会会提到宇宙性的耶稣基督的宇宙性，它有其他的含义，但是我们这地方提到是 cosmic authority， 宇宙性的权柄，天上地下全部涵盖的权柄在他身上。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信心，知道这位复活的基督也是差派颁布大使命的基督，是天使都服从他，地上的万国万民都在他的统管之下，也是这样的一种权柄给那些宣教士以前远渡重洋到那个 完全不陌生的地方去，就是凭着基督的差派，他们到印第安人中间去，到一些蛮荒的部落里面，到吃人的太平洋吃人的部落中间去，他们都敢去，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差派，是这一位通光宇宙万有的神。就有点像当年你要出去到哪里，是跟钦差出去的时候，皇帝将所有的权柄都给那个钦差的时候，你跟他出去你有放心吗？你说我们在紫禁城里面，我们谁知道什么湖南两广总督会不会听我们的，你不要怕了，钦差有皇帝的权柄，你跟他出去的时候很安全的，跟他一起去。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作为遵行大使命，我们必须要常常倚靠神，常常跟他祷告。这个内心祷告是真正是把他当作一个万有的主宰来敬重来敬拜，来向他祷告的。就是我们出去执堂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以祷告开始，那人的血气就很可能个人都有各样的方式。但是我们感谢神，这十年来我们教会同工相当成熟在大使命的事情上。虽然十年前我们真的八字都没有一撇，六字都没有一点，我们就开始往前，我们来祷告这件事情，中间有很多不同的策略，这个可以商量的，但是这个方向一直在那里。那有人说，那我们去做别的，那我们就马上就调整，因为祷告顺服主，我们就做调整。所以我们没有十年来一直在传递这个事情，但是写在宪章里面，十年前就已经有执堂的意向了。那时候十年前国语堂大概三十个人四十个人大概，我们这里在这里九日同工可以记得，我们在那地方聚会，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被托付这么大的使命要出去。国会堂是全教会最幼嫩的、最小的，也是信心历程最短的一个会众。连英文堂那里时候有好多同工都是信主很久的，但还有青少年，当然这国会堂很多都是出信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托付的时候，我们没有认为，我们那时候觉得哎，出去执堂很好啊，那个我们也跟着去。我们认为我们是小弟了，我们要跟着去就好了。但是没想到十年以后，我们要带队出去的时候，我想，哎呦，跟十年前我想象中间非常不一样了。我们认为乐团的人准备走，我们跟着后面，我们一直习惯跟着他们，因为他们有经验，他们在主里面时间长，他们成熟，我们是刚刚信主的。但是主的事情很奇妙，他们这些年他们也祷告为我们祷告，激励我们，让国会堂不断的成长，到一个阶段居然可以承受主要的出去执堂的使命。我心里满心的感谢主，也深感不配。但是我们仰望的是那位有权柄的耶稣基督，是他赐给我们权柄往出去。我们这次出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跟三位同工跟 Christ Lutheran 教会聚集的时候，我们真看见耶稣真是万有的主宰。我们出去的时候，那个教会真的是对我们很好，只是他们同工很老，除了一个年轻人以外，剩下都很多七十多岁，他们把我们当作孙子孙女。他说看到年轻人，你们年轻人出来执堂，他很高兴，非常感恩，他真的很爱我们。他们给我们说那不要钱了，就是这都是 free 的，你们 free donation 就好了， free offering 就好了，所以我们给他多少钱补助，就是那些什么水电，所以我们给多少，把我们当作家人一样的。那我说我们，你把我们当家人，我们也把你当家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啊，这个是很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主，因为他们也看见我们是为福音的缘故出去的，所以他们也受到激励。他说我们教会不知道为什么留不住年轻人，你们这么多年轻人，所以他很羡慕我们。我说我们年轻人就进来了，跟你们成为一家的人了，一起在这地方做福音的工作。目前我们主要的使命是向华人，但是我们的英文团将来是可以去向任何种群。我们国语团英文不够好，但是我们的儿女可以向所有的会说英文的人都可以。你看，这是彼此的激励。耶稣基督万有的权柄是我们出去遵行大使命的基础。他若不是万有的主宰，我们今天不用于说，不是说去 Buffalo Grove Vernon Hill 这一带，我们都感到恐慌。那些人，就往远渡重洋到那些蛮荒部落里面传福音的人，就是靠着对基督权柄、宇宙性权柄的信念，坚定的信念出去的。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大使命，他明明主耶稣的命令。许多懂希腊文的弟兄都知道，这地方主要的命令是做门徒， 做门徒是主要的，然后其他三个分词，一个是出去，一个是施洗，一个是教导。那卡森教授分析的非常好，在他的马太福音解经书里面，他特别解释到就出去这个词，他说他虽然是分词，但是他也带着命令的。当这个希腊文的分词跟命令连在一起的时候，它会带着命令的色彩，所以这地方出去带着命令。这地方告诉我们，这大使命的整个中心是做门徒，我们来思想。但是出去这地方也是带着命令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太习惯出去的，所以需要命令。命令是什么呢？命令就是正确的事情，但是人不太自然做出来的，那需要命令。就像小孩子读书，读书是对的事情，应该读，但是你不好好，你不跟他说的时候，他不会，除非求知欲极强的孩子，你鼓励的极好，但是不会注重，孩子就很用功很自觉的读书。命令在圣经里面就是神喜悦的事情，但是人性的败坏软弱使他犹豫或者不愿意甚至抵挡。所以耶稣说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去是文法上从灵意里面都带着命令，因为我们的败坏，我们的软弱。我自己在牧会中间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发现那个容易还是艰难。新朋友来的时候，以前我们现在教会大一些，我们也做不到每个新朋友请家里吃饭。以前在教会30人、40人、50人、60人的时候，几乎新朋友每一个来到会中间，师母都会请他吃饭了。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晚上，因为我一般不用做事，又有饭吃，然后最多洗一点碗，那客人也还帮忙。但是我发现请人来吃饭比去别人家探访要容易一些。你说啊，你不做饭当然容易哈。不是因为这个意思，我后来发现去别人家探访要比人请来为什么更难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现在如果请你去探访一个家，你觉得还是拿请他来家里吃个饭嘛？你觉得哪样容易？请来吃饭肯定要做饭预备哈，但是出去的时候要什么？需要什么？你们不太探访是吧？出去探访的人都知道，你出去探访需要 purpose， 需要原因的。你没事就空空手拿人家坐下来，人家坐一个半小时，你不能说我去你家可以吗？那人家会说你干嘛是吧？我以前你们崇拜一缺席我就会打电话，现在也认不过来了。以前你看四五十人一缺席我就打电话。有一次我打电话，师母打电话，可能还忘记我还是师母打电话给一个弟兄，我说你好吗？对方回答什么事？牧师师母看见你没来崇拜打个电话，说什么事情？那弟兄误解了，以为牧师师母打电话就有大事哈，其实不是的。他有的时候就没看到你了，或者两周三周没看到你了，打个电话是关心，不是责备求问，不是那个怪罪哈，不是调查。出去的时候，其实人要需要知道为什么，而且要离开你熟悉的环境，像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看差派的那个宣教士多半是去到一些别的地方去。我们虽然在会国会堂经历过第一次像职堂一样在这里开始哈，国会堂开始第一次职堂是在本会堂，英文我们的英文堂，我们的儿童，我们青少年都有人照顾了，粤语堂弟兄姊妹花了很多功夫照顾我们，还培训我们。到现在我们出去职堂还有粤语堂几位姐妹还有几位弟兄都还在培训我们国会堂的我们的同工。但是这次出去的时候发现都要面对很多，好像我们家女儿到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才发现，哎呦离开家会很久了，就开始有点不自在了。我跟妈妈我跟师母说，你不要给她老打电话，你会延长她的适应啊。师母说我没有这个需要了，孩子在过度，妈妈有更多怜悯之心啊，爸爸都是觉得这个应该怎么做，妈妈呢就有恻隐之心啊。出去不容易的，出去的时候你要跟很多跟自己不自在的里面，你没有安全感，很多各种东西都要在问我，为什么不愿意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到社区里面，我们小组去传福音，邀请朋友，我们出去不容易的。很多年前我知道一个小组小组长，我很感动的。我们的小组长本来是他是小牧人，在牧区里面相当牧养那个小组， 但是有一位弟兄他去关怀探访，他自己的孩子还很小，可能姐妹在家里照顾孩子，他去关怀探访了。小组长出去探访关怀，这已经就是牧者了。他会到别人家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问小组长，你请其实请一个人来家里吃个饭可能还相对容易一点，但是你要去今天我一个人出去你家去探访你，其实你需要目的是吗？你需要问别人，一定会问为什么要来。所以这些都是看见我们要出去的时候有面对挑战的。所以诗歌今天真的激励我们，我愿意出去，看万事为粪土，就要得到耶稣基督。是愿意出去的人，无论为福音的缘故做多大的舍己，第一步愿意出去。这地方出去可能要跨过文化的界限，要跨过你舒适的地区，然后跟邻舍、跟你周围同事、跟你周围的朋友、同班同学，这些你要跨出那一步跟他讲福音的时候，那些都是你的突破。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地方是主耶稣命令我们的，那我们就想到大使命里面要出去，出去去哪里，去做什么，那去哪里就根据主的带领去哪里，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去任何地方主要我们去的地方。以前我跟你们讲过，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就问我会不会去中国做牧师，去会不会留在美国做牧师，我就说我做仆人的人没有权利决定去哪里，做仆人就听主人了，主留我在美国我就在美国牧会，主带我去其他地方我就去其他的地方，所以就没有成了。所以有人很关注地方呢，去做什么，去使别人做主的门徒，那是万民做主的门徒，万民这地方是不分肤色的，不分种群。我们出去的时候主要现在还是往华联的地方去，是因为我们语言的局限，但是我们第二代要预备好。我跟那位候选人讲，他说会不会将来主要是做 ABC 的工作， No， 我说千万不要只做 ABC 的工作，你已经会英文了，你只要跟英文能够通的所有人你都要传福音，我们是没办法的，但是我们接着我们 broken English， 我们是这种结结巴巴的英文，我们都跟外族传福音的，你英文这么好，你只跟 ABC 传福音是不够的。所以他就很得鼓励，因为他也不是华人，所以很好。我说第二代的英文堂不要只做 ABC 的，好像替我们看孩子，真的要突破这个局限，福音是传给万民的，连我们第一代人都努力的，有的时候跟邻居跟那些跟我们语言文化不一样的地方，现在华人教会差派到各地世界各地去，如果只做华人的工作也是不够的，要在华人教会中间成熟的教会当中兴起跨文化的宣教士，那是一个将来希望主能够在华人教会做的事情，但是那是一个好像是遥远的梦想。我相信在北美这种处境当中，在我们第二代中间如果能够兴起跨文化的宣教士，他在语言文化上，在接触人群上，更是在神学理念在生命上预备好的时候可以产生的，不需要很多年。但是重要的是教会要有这个意向，不论教会多大，不是要到很大的教会巨型教会才派跨文化的宣教士，小教会也可以这样做，关键是你要认为这是福音的使命，耶稣的托付的时候，你就会去这样去做。我跟师母常常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师母一直祷告说女儿要做宣教士，儿子要去做传道人，我说你可以这样祷告，不要在他面前好不好，到现在还是这样，师母说这个是 好事啊，我说在他面前祷告有压力的，我们默默为他祷告好吧，是，但是这是心智啊，师母的心智是孩子希望能够儿子能够做传道人，女儿来做宣教士，要么嫁给传道人，所以啊，我们中间我也知道有一对夫妇也是一样，他很希望他的孩子准备好做传道人，这个都是渴慕上工，但是要不要这样做不是我们的事情，是神的事情，要出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那门徒不是学生，门徒华人应该比美国人跟西方人了解得更清楚，门徒就是中国人讲的徒弟，中国人以前徒弟是跟师父是跟在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的，那个是徒弟 disciple， 学生呢今天在学术界里面学生跟教授是教授教知识给学生，他的目标不一样，他 student learns what the teacher knows， but disciple is to become like master，这句话讲得很好，学生是要成为要知道老师所知道的，学老师所知道的，但是 门徒要成为他师父的样子。所以使别人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你自己要是耶稣的门徒才可以，不只是我传福音事例跟你讲一遍而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使别人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自己要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样才可以去带领别人。不是知识的传授，不是学一个教材而已，门训从来不是一本教材，门训是你的生命传递生命给别人的，你的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借着你的谦卑活在别人面前，把生命传递出去，这叫门训。所以也不需要一定要到远渡重洋做宣教士才可以传福音啊。有一句话讲 You don't have to be missionaries to be missional， 你不是必须成为宣教士才可以成为 missional， 有宣教意向的人。施洗，施洗是个见证，我们进入与神的关系，与三一神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是进入与三一神的关系，也是进入教会基督这个身体这样的群体里面的见证。所以这是表明我已经进入基督的身体了，进入教会了，我表明见证与神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要差派出去要为人施洗，不一定都要牧师长老，当然因为施洗有的时候会代表教会，所以很多教会请牧师长老施洗也是可以，父亲为儿女施洗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带领他，特别是你栽培他带领他，你为他施洗是可以的。然后教导他们遵守，教导什么呢？凡我所吩咐的，凡耶稣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教导他们不只是内容哦，不只是知识哦，王牧师上周已经讲过了，教导他们去遵守，这是个门徒的重要的一个标志。遵守门徒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顺服基督，顺服他的师父。门徒是最重要的标志，不是知识，是顺服。特别知识分子的倾向是会了解很多新奇难点圣经的疑难，这些都好，但是重点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我们有没有顺服，这是重点。耶稣也是看见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告诉他啊，你的妈妈你的兄弟来找你，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和姐妹的。所以门徒的标志是遵行，教导他去顺服耶稣基督，但是你自己需要有顺服的生命，才有效的帮助别人去顺服基督。所以你看底线，耶稣的大使命是我们自己成为主的门徒，然后活在弟兄姊妹面前有见证，用生命来影响带领别人，这才是生生不息的一代生命，带一代带一代，不是绝不是一本教材在那里读完几课就好了，那个不是门训，那只是一个辅助而已。所以门训的教材不是非常重要，虽然重要，但是相对他的生命带领你的人，那个才是更重要。我们再看最后大使命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差派大使命的时候，没有颁布大使命告诉你该做什么，他就走了，但是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I will be with you always， 不是这个常，不是英文，不是 often， always， 总是跟你在一起的。顺从大使命的人，耶稣有个应许是复活的基督借着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这个是美的无比的。很多弟兄姊妹，很多人在追求我神常跟我在一起啊，经历到神奇妙的同在，追求这些东西是很好的，但是秘诀是你当你去顺服大使命的时候，这件事情是耶稣的应许的，你会经历到他永远的同在。我们在职堂过程中间，师母有一天说出一句话对我很有鼓励，他说职堂如果这为了鼓励这个做传道的人可能都有益处，意思就是职堂这件事情如果对我有鼓励有帮助就有益处，我相信对很多人都有鼓励，但是对我这个慢慢慢慢教会成长的时候开始安逸了，哎，要承受一个出去职堂的使命，对我是很大的挑战了。那如果职不成的话，那可能被责备最多的就是可能是我了，因为我在那里推动职堂最积极的。但是我们同工中间有人很热心支持职堂，你不知道的，那如果当职不成，我也会说他也很支持，很积极支持，对吧？不说话，我们这里有好多人很积极支持职堂的，他们只是没说出来而已。支持职堂，出去职堂，都知道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我自己经历很多神的安慰，包括不断被拒绝当中，打电话被拒绝，我跟春林弟兄都受到神的鼓励的。被人拒绝是不舒服的，有的时候看到价钱太贵，可能说那个哇，有一次春林说要800牧师，一次要800。我说算了，我说太贵了， 可蒙守的地方不要考虑了。但是如果只考虑教堂的话，人家礼拜天早上都要用，我们继续祷告仰望主，仰望主，我们跟弟兄就这样一起走了。所以这些经历将来我想我跟弟兄都有机会跟你们见证。但是主与我们同在是我们不变的信念。我们华人非常我们华人非常感谢戴德森，这是跟大家讲过列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e。David Livingstone 是本来也是想到中国宣教，但是神后来借着一个人的分享感动，他去了非洲，他成为被称为非洲的使徒。当然不是在耶稣圣经意义上的使徒，他是建立非洲教会，神大大的使用他，就像戴德森在中国一样，这位李大卫或者叫列文斯顿，他们去非洲。但是他在非洲里面很长时间跟英国失去联系，但是他英国人教会非常敬仰他，非常羡慕他，很多人都想给他尊位，给他要回来，要给他尊荣他。他有一个好朋友就跟他说，那边这个 David 回来到英国来，我们给他很高的荣耀。他没回去，他说你不孤独吗？你跟家人跟我们的国人跟教会好像这么久没联系了，你不孤独吗？列文斯顿就用这节经文，他去遵循大使命到非洲去的，他说主常与我同在，这就够了。所以列文斯顿能够横跨非洲，在那里在野人中间，在野蛮人中间，在各种那种服侍了那么久耶稣基督，而且还死在那块土地上，他孤独吗？我相信他跟耶稣一样的经历那些孤独。但是这个人的确是我们的榜样，他因为大使命的应许说主与常与他同在，他就够了。他满足于复活的耶稣借着圣灵与他同在来认可他的侍奉，这是他最高的满足。我也盼望这样的满足成为出去宣教、出去职堂和留在母堂支持职堂的弟兄姊妹一个一起的激励。遵循大使命是耶稣的命令，我们要出去，我们要成为门徒，去影响其他的门徒。重要的是耶稣应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复活在天，坐在父的右边，如今你借着圣灵继续来激励、来引导来你自己的百姓，特别在这堂的工作上，主啊，你赐给整体教会三堂一起合一同心来遵行大使命，不只是一个堂会出去，不只是少数人出去，乃是整体教会因着同心合意做遵行大使命的事情，主啊，就蒙天上的主喜悦，你也应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的大使命的差派，主啊，让我们这群人在活在世上不但享受救恩的益处，我们也领受使命的荣耀。虽然经历十字架的艰难和坎坷，但是却知道与你同行、与你同工的时候，心里满了甘甜、满了荣耀。赐给我们这群使命意识，好让我们在世上不白占地图，让我们每天都在你的荣耀的大使命当中，因着去遵行大使命，主啊，蒙受圣灵的能力，主啊，蒙受里面的差遣，也蒙受主你给我们同在的应许，主啊，我们心里满了欢喜，满了喜乐，我们受苦也是与你一同受苦，心里充满了属天的喜乐。愿主激励我们弟兄姊妹，无论出去无论留下，都一起在大使命上忠心，来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奉耶稣名求，阿门。